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佛。 好啦，大军佛翻嚟啦。咁就本来咧就话我哋隔个礼拜做 live 噶嘛。咁但系即系今日就即系你知道礼拜三咧，咁又有呢、這个即系又要撑香港电视啊嘛。咁啊咁啊，大家出一出去啦，都记得咁又好紧要嘅睇电视就。咁我哋呢、這个月开始咧，咁我哋有个客席嘅，咁就 Michael Mo。Michael Mo， 大家好啊，大家好。 系啦， 咁我系咪要攞个另外一个 jingle 先得？ 点解啊？即系因为 Roger 又冇份， 系啦， 阿龙又冇份， 吓。 系嘛？吓，即系跟住呢个 Anthony 又唔见到影踪。 Anthony 阴功啦，软禁啦，完全系。 系嘛？呢、這个 jingle 真系适合我嘅啫，跟住再配搭嗰啲全部都唔啱。 咁都阿炳嚟啫，呢个咪叫六过啦，屌有差所谓咩？咁啊，咁阿 Michael 就会即系一个月咁就上嚟一至两次到啦，咁 样两到三次啦。 争取啦，我哋 咁一三到四次啦。 系啦，咁啊，因为即系 Michael 都即系都几熟啲国际嘢噶嘛，又喺某大即系人权机构度工作咧，咁就吓咁啊，有佢嚟就。好好多啦，嗱咁我哋今日咧，即系喂之前咧呢、這个启丰二号咧，咁又开始即系启航啦，我哋不如又讲下即系钓鱼台啦，咁啊方方面面都讲下啦，咁啊即系美国咧对钓鱼台咧，即系其实个立场都好清楚啦，即系都觉得系系日本嘅应该，不过就即系。啲行動就話俾你知係啦，但隻八口就話即係啊冇立場嘅，一路都咁。但係近日就好揚喎，即係呢個《華爾街日報》啦，咁啊即係明確表態咧，咁就話呢個釣魚台咧就係日本領土嚟嘅，咁啊叫奧巴馬咧即係應該咧承認呢、這個日本對釣魚台咧行使主權咁樣樣。咁我哋即係講下呢單嘢啦，就其實即係你見咧呢一兩年咧東南亞咧。即係都開始親美噶嘛，都係。咁而家即係華爾街日報即係咁樣講咧，係咪即係都叫美國即係應該即係幫幫手送中國一程咁樣樣咧？係。 咁但係中國條氣好唔順喎、啊，喺呢個問題上邊，唔、你睇唔到即係近年嚟佢都好似日本仔咁啦，即係有時又會派啲。即係軍艦啊，或者啲飛機過去啊咁樣，即係硬係要話俾人聽，即係釣魚台係佢嘅。近年嚟就做咗好多呢啲咁嘅手腳嘅。但如果你叫我分析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其實釣魚台究竟係中國定日本咧，其實都喺成個國際政治嘅環境裏邊去分析噶嘛。如果你先講最 fundamental 嘅國際法，就係、是、邊一個去 occupy 嗰個地方先。就是屬於嗰個地方嘅，係咪？咁中國一路以嚟嘅 argument 係咩先？即係話你個中國人啦、 啊，自古以來咯， 包括即係馬英九咪寫一篇論文嘅、那個粉腸係嘛？或者即係我哋一啲友咪喺度成日即係寫一篇文章就話，哎呀點解自古以來呢、這個係不可分侵犯嘅神聖領土？就係、是、邊一個去 occupy 嗰個地方？ 但 係中國有冇 occupy 嗰個地方 咧？ 係咯。咁唯一就係攞個咩明朝嘅地圖出嚟。就话嗰个阵时咧就画咗嗰度，系你嘅咁样，咁算唔算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如果你话翻开最 fundamental 嘅问题，就系呢个 point 咯。就我曾经阵时唔知咩乜乜图志就画过呢个地方嘅噃，咁样咁算唔算咧？咁样 吓， 索罗 B 又你系继续， 唔系嗱？如果你话发现嗰笪地方又系咧，明朝嗰阵时都做过一样嘢。但系郑和下西洋之后咧，佢喺呢个带咗只长颈鹿翻去噶，系嘛？ 系啊，系啊。 咁啊，俾阿皇帝咁样同佢讲系呢只叫麒麟啦。咁长颈鹿你都知喺非洲噶嘛？ 系 咪先？咁其实咁非洲系咪中国不可分割嘅？ 咁唔系，咁但系你唔好搞清楚个问题。佢意思就系、是，即系边一个曾经喺嗰度居住啊？ 即系上过嗰个土地。 系啦， 系啦。 即系我住咗一段时间嘅。咁如果嗰個國民例如日本仔去過嗰度住，咁應該屬於日本仔嘅咯。咁、你中國，你頂曬籠都喺嗰度釣魚啫，或者中國話曬自己地大物博啊嘛，我使乜走去一個荒島度住啊？ 冇錯， 你除咗畫個地圖喺嗰度，因為原因就係你嘅漁民去嗰度釣魚之外，咁冇嘅咯噃，哥，冇嘅咯噃。咁日本仔嘅講法就係話，嗱，你唔好講，即係呢個嘅甲午戰爭。 即係《馬關條約》啦。因為《馬關條約》咧就係將即係澎湖列島、台灣島 同埋琉球咯承認， 係啦，就俾咗日本啊嘛。咁而家佢哋阿喬文就係、是，所以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係、是、因為你日本即係、就是、輸咗戰敗國，將以前嘅即係戰爭攞翻嚟嘅地方係一拼過交翻俾佢。中國嘅阿喬文就話，因為你琉球或者沖繩包埋釣魚台，所以你交嘅時候唔該交翻俾我。咁但係日本仔話，但日本仔嘅講法就話好簡單啫，對唔住啊，我雖然甲午戰爭贏 Q 咗你，但係咧我哋冇 specify 係釣魚台嘅，而我哋喺甲午戰爭之前，我哋已經人去咗啦。所以呢個係永遠都拗唔完。系嘛？所以你讲话咩国际法咩即系 first occupation， 你嘥 Q 气啦！即系搵嚟讲咩？咁而美国佬亦都好醒嘅。咁我嗰阵时候，战胜国，U.S. occupation of Japan， 系嘛？即系美国即系占领呢个日本， 系 嘛？攞咗冲绳岛，咁我如果还嘅时候，我咪成一抽嘢还晒俾日本仔咯。 系啊， 咁有咩问题啊？我都唔知咬乜春。即其实美国在70年代已经是表态啦，不过用 action 来表态，就不是拿口来表态。 但这件事即是头即是都补充返啦，头先陶君所讲啦，其实讲緊战后二战即是战败之后呢，其实处理呢啲咁嘅即是日本嘅岛聚，即系冇提及嗰啲岛聚咧，其实系冇逐个逐个写啦明嘅，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咧，其实嗰阵时签署咧系由中华民国去签订噶嘛， 即系台湾啦依家。 但有咩重要性咧？我觉得就系、是、嗱，你咁你马关条约咁啊，即系呢个满人签订 嘅， 系嘛？咁、跟住你二次世界大战即系战胜国就系中华民国，系咪都算啦？虽然都系。屌佢打乜 Q 啊？系咪都系抗战嘅啫，系嘛？咁跟住你再签，咁个中华人民国咪去 claim 咯。咁但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再攞翻呢啲嘢出嚟，其实已经系大家都冇意思噶啦。有咩意思啫？学阿 B， 你 off mic 嗰阵时候咁讲，咁你七十年代美国佬交嘅时候，你唔反对？点解你唔反对先？中华民国可以反对，用阿 Michael Moore 嘅逻辑。 即系喺嗰个旧金山和约嗰阵， 用你大中华交嘅讲法就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嘅时候，点解唔捻反对？ 因为嗰阵时嗱，因为嗱，响呢个旧金山和约嗰阵时，阿罗斯福嗰阵时系有谂过咧，嗰阵时系交翻俾啊，即系连埋个琉球个列岛咧， 琉球群岛 系啊，咁样就系俾阿蒋介石嘅。咁但系当阵时，因为蒋介石嘅逻辑嚟讲咧，如果你交晒嗰、那个，譬如琉球嗰啲咧，我要驻军啊嘛，咁我咪分散个兵力，我啲兵力攞嚟谂住攞嚟打共产党噶，真系， 即系自己打自己有，唉，咁我派晒去海外，咁做乜鬼嘢咧？系咪？ 冇错， 你送晒啲咩台湾啊嗰啲，我都唔要啦，咁样系咪？ 冇错冇错，咁佢嗰阵时咪要翻台湾同埋澎湖列岛咯，咁呢啲譬如琉球嗰阵时候，因为。琉球本身佢一个独立王国嚟噶嘛，以前有个琉球王国嚟噶嘛，喺、清朝，但系喺嗰个佢个关系同中国嗰阵时个关系，譬如清朝嗰阵时系一个凡俗嘅关系嚟噶嘛，系嘛，即系其实系好似澳洲咁样咯，澳洲其实一个独立嘅国家，但系佢理论上啲嘢或者个主权要问英女王噶嘛，即系因为佢 英联邦 之一噶嘛，即系。呢、這個其實唔可以類比啦，但係近似啦。咁、所以佢嗰陣時候，所以喺甲午戰爭嗰陣時候就正式係將呢個琉球咧，就因為呢個清朝咧嗰陣時戰敗嘛，就直接將佢就交翻即係將佢就送咗俾呢個日本啦。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係亦都承認日本對琉球王國。是有一个管治权的。 我补充少少资料先啦，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其实呢就自1949年开始呢咁都冇好讲过话即是都冇好重视过钓鱼台嘅。咁1971年嘅时候呢咁就外交部都就出过声明咁就话即是二次大战之后呢咁系日本政府呢系将呢啲即系钓鱼台呢啲岛聚呢私自俾美国嘅。咁但1972年呢咁周恩来呢就话就即系都系搁置咗钓鱼台个问题啦。咁跟住邓小平呢都系follow 翻周恩来嗰、那个即系所谓搁置论嘅系啦。咁其实即系如果真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表态即是要将钓鱼台纳入中国领海范围就是1992年开始咯。 就是咁样 即系 claim 嗰个地方。是在你的 sovereignty 里面正式讲是1992年。 讲是21年倒的事。 不是你嗱从日本仔的角度来讲我先讲日本的立场先啦是不是即其实他们是深深不忿的。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是作为一个战败国又被人轰了两个原子弹。 嗯。 是不是所以你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继续呢是争这些领土其实都是一个即是所谓的 legacy 在这里。我哋有个教训喺度，即系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呢、這个所谓嘅教训就系我希望能够即系重拾翻我哋嗰个大和民族嗰个抗辉。嗱、嗯，如果你憎日本仔嘅话咧，咁我头先讲呢个论点咧，你就完全成立。 同埋喺日本嘅角度嚟讲，佢觉得佢嗰阵时系侵华嗰阵时咧，即系成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佢其实系冇输过俾中国噶。 佢唔系输俾你啊， 输系啊，输俾美国原子弹啫嘛，系咪先？佢系其实佢响呢个明治维新之后，佢其实系对中国嘅战争嚟讲，佢系处于一个不败嘅纪录嚟噶嘛，未输过噶嘛，系咪先？咁中国叫做美国，佢其实佢真正输个对手系美国，咁但系中国有啲大中华交，佢会打飞机咁样讲啊嘛。嗱，你呢個日本啊輸俾呢個美國啦，咁但係當時韓戰，我哋近乎打低咗美國嘅，同美國係打成平手嘅喎。 即係用足球嘅術語嚟講， 冇錯啦。 即係而家阿仙奴就打贏曼聯，咁、曼聯就打贏利物浦，所以 supposedly 咧阿仙奴都係贏利物浦 嘅、 嗯， 但都係八年冇冠嘅都係。 即係用咁嘅 logic 啊， 唔、 okay, 係因為我之前係睇過有啲內地嗰啲學者咧攞過呢個咁嘅邏輯類比咧、去，所以就係日本如果同中國打，你一定會俾中國 KO。 但問題係嗰陣時已經係有呢一個 Need of Nations 嘅成立，咁嗰陣時二次大戰之後，亦都係即係中華民國成為一個戰勝國嘅身份咁樣去做噶嘛，所以其實呢個類比係唔成立嘅、 即係即係當然係一啲 唔係日本仔一定係好唔順， 係啊， 即係嗱老實講，你問即係德國人同日本人喺二次世界大戰嘅戰敗之後。哪一个民族是比较受人尊敬 的？ 德国咯， 佢因为佢道 歉吸收教训啊嘛， 道歉完一次又道歉一次，唔好意思完又唔好意思一次。你谂下嗰阵时候有一个足球员叫咩？迪马提奥 系， 定系唔知边个叫？可能唔记得咗啦。意大利嗰个球员一时噏错， 迪马提奥， 佢咪整嗰个入波之后整嗰个纳税嘅手势出嚟嘅？ 迪肯尼 奥，迪肯尼奥 ，sorry， 啱啱、炒咗新大蓝领队系， 系、哎、迪肯尼奥，喂，大佬佢罚钱噶， 系啊， 阿哥，因为即系你成个欧洲嘅地方，即系佢铁蹄处处啦，希特拉系嘛、全部都系俾即系德国除英国之外，其实全部已经系全部搞掂晒噶啦，咁、但系嗰个咁嘅伤痕、咁嘅伤痛咧，对即系成个欧洲嘅人嚟讲，都系一件好惨痛嘅事。所以任何一啲有纳税标志嘅纳税手势、有纳税嘅言论同埋行为嘅，我都要禁绝你嘅。而德国人系承认呢个错误噶嘛？日本仔冇噃。你唯一我哋即系大中华交又好，即系本土自治派又好，你汉人又好、华人又好，乜春都好啦，自己认嘅身份都好。咁你对日本呢、這、一个即系军国主义行为，你都即系嗤之以鼻噶嘛？ 同埋嗱，如果攞呢个系之前嘅1970几年嗰阵时候，跟住系即系先联合国托管，跟住再交翻俾呢个日本咧。咁、如果喺呢度计嘅话，其实系。去到2020几年至2030几年附近咧，其实基本上系日本喺所谓佢哋喺钓鱼台嗰边咧，嗰个列岛咧，所谓佢哋嘅尖角列岛咧，佢基本上佢系算系行使主权咗50年。咁即系 因为点解咧？你甲午战争之后，其实佢系日本政府系租咗俾一个即系商人噶嘛， 系啊， 即系嗰个地方。而嗰阵时候系好似话有100几户啊。即係 more or less 100户到嘅人咧，真係住喺釣魚台㗎。 咁、但係佢如果佢甲午戰爭，佢唔計，佢當係呢個不平等條約，即係你冇可能講話香港好多英國佬響半山咁樣。咁英國就行使緊主權，咁因為佢喺即係 中國嘅邏輯嚟講，覺得呢個不平等條約佢唔承認啊嘛。 唔係，但日本阿喬咪我頭先講過啦。 係啦，我知道之前 甲午戰爭未打嘅時候已經去咗。 咁但係正正式式嗰陣時候係一九七幾年嗰陣時候咧，佢當佢開始先坑嗰個行使嗰個主權啦。你中國有冇阿喬？咁基本上佢五廿年嘅嚟講，佢行使咗主權嚟講，如果佢去打法庭嚟講咧，即係打上國際法庭嚟講係好不利嘅，因為人哋持續有效地行使嗰笪地方五十年嘅話咧。 第一，如果你翻去講國際法庭嘅話，即使你中國肯，因為你要雙方肯啊嘛，如果國際法庭裏邊即係與眾雙方都即係制先啊嘛。咁日本仔我點會話制啊？喂，屌，明明俾翻我嘅，我同你喺國際法庭打，你當日本仔傻㗎？即係我唔係幫日本仔講説話。嗱，你諗下，從中國嘅角度嚟講。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七几年联合国透过美国给回日本仔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出声啊？唯一解释的理由就是当时的共产党要跟日本建交， 还有跟美国建交嘛， 当时的共产党要跟美国修好关系去制衡苏联。 是啊，没错。 是吗？真正是丧权辱国那个就是共产党嘛。 咁唔係呢样嘢唔讲啦，其实解释到你呢个节目一开头讲点解係呢十零年嗰陣时候係咁多嗰种冲突，又冲嗰、那个啲男呢又冲要急去嗰个钓鱼台嗰度呢，佢其实係因为係啱啱呢五十年啦，佢喺呢五十年之前係冲到嗰条岛链呢去到入这个钓鱼台呢那里做行使主权，那就令到 break 了这五十年这个界限嘛。 嗯。 他其实那时的逻辑是这样的嘛。 所以对中国来讲，有一个讲法，那个几个烂石有什么价值呢？得两个价值，其实想来想去都。 石油。 一，石油天然气。 是。 经济利益啦。 是。 那就共同开发咯。 这个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 啊、都不知道有没有，或者你开发的成本很高，是吧？五波又好，八二 其实很多研究你才知道是有多少存量的嘛。 其实是最主要是那个领海的问题。 没错。第二个就是成个战略的问题。因为如果那个地方是我的话，例如钓鱼台是我，那么相距日本来讲就拿个中间位。 是啊。 那个领海的主权属于哪个，这个才是关键。 这样亦都是。亦都係打破咗呢個美國咧，利用呢個日本啦、啊、韓國啦、 啊、台灣啦、 啊，一條嘅叫東亞島鏈啊嘛， 鏈第一島鏈 係啊，嗰條島鏈咧，基本上係可以藉住攞翻嗰個釣魚台嗰個主權咧，再將個褪嗰個領海再褪出去，係成功打破咗呢個島鏈。 所以翻返去 Roger， 即係之前問嘅問題，美國點解而家表態咧？美國點解而家表態咧？因为你要维 唔系华盛顿啊，华盛顿日报叫美国总 点解华尔街日报要逼美国政府表态呢？其实就系你要围堵中国嘛， 系 系啊， 屌你班强国人冚家祥，即系我哋讲翻我哋所谓强国人啦。咁、你而家大国崛起啊嘛，你要威啊嘛，咁人哋美国佬咪围堵你咯。咁我攞嗱，如果我哋承认呢个系钓鱼台嘅话，老实讲，南韩系美国嘅差唔多系附庸国咁滞，即系啲靓。日本仔是台湾是咁咪围紧好紧你大哥。 咁东亚就即係俾人塞死晒喇。 佢同埋二嚟佢其实係其实呢个系个美国嗰个外交策略嚟嘅。咁因为美国佢系奥巴马之后呢，佢全面由呢个中东嗰边个战线嚟撤出咗嘛。即系呢个阿富汗啦、伊拉克嗰边呢个战线呢全面撤出咗。但系佢个外交策略呢系讲要重返亚洲嘛。因为他那几年因为的反恐呢，他将那个战线集中于这个阿富汗和伊拉克那边，是令到是中国在这段喘息的时间就要大国勃起嘛，是不是？ 什么大国勃起你真的是最长 这些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是啊咁其实系佢开始， 但如果我觉得美国佬咧系而家玩呢一手系 成，系冇错冇错， 玩呢一手系成。嗱，我又借咗你咁多外债，系咪？你又自己觉得自己系第二大经济嘅实体啦，迈向系咪？咁我咪同你玩呢啲咁嘅嘢咯。日本仔嗱，老实讲，佢哋系死都唔认错噶啦，大和民族就好威噶啦，系咪？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继续争呢啲咁嘅领土，唔啱咯。你两个大陆打落去咯。你最后都要问个美国佬， 唔系如果 同埋處當處於一個戰時狀態嚟講咧，係對美國係處於一個最有利嘅階段，因為normally 嘅資金係會流翻入去個美元個系統。 你諗下，對美國嚟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又冇嘅戰場唔喺美國， 係啊， 第一次永遠都唔喺我美國。 係啊，如果有咩事， 我咪真係大國崛起咯。 係，如果有咩事嗰度嗨到做開多次波，佢因為都唔響呢個美國本土裏面啊嘛，同埋係全。正常嚟講咧，當嗰、那個誒、當嗱，正常嚟講咧，當處於一個戰時個狀態嘅話咧，有個避險咧，即係全世界啲錢咧，揀幾個途徑，一係石油啦， 金啦， 一係金啦，咁、好大量嘅流入個 美元， 特別係美債嘛， 儲備貨幣啊， 係啊，因為佢有一個咁嘅因素，咁所以佢重返亞洲。刺激起呢個東海或者南海咧，嗰、那個中國因為個邊界上面咧，處於令到佢一個地緣政治嘅因素嘅話咧，對美國特別個經濟或者佢嗰、那個美元本位嗰個地位嚟講，特別係依家話人民幣要趕過呢個美元啊，第日取代呢個美元成為呢個全世界嘅國際貨幣或者結算貨幣呢啲。打飛機的言論啦，係咪先？我哋都要符合噶嘛，係咪先？如果唔係呢個冇大陸嘅聽眾聽過你節目啊，我哋都係 唔係？所以嗱，美國好簡單嚟講，從佢個即係國家 經濟利益上面都有 戰略利益、經濟利益，一定係撐日本仔攞釣魚台嘅。OK， 日本仔 都需要， 都需要，因為點解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教訓對佢嚟講咧，其實係條氣好唔順。 呢、這個其實我都覺得唔太重要，最重要就係響呢個八九年之後就出現咗係日本個經濟嗰個 衰退 嗰、那個泡沫個爆破，失落二十年，迷失二十年。咁其實係佢係呢二十年嚟佢不斷係揾好多個方法去刺激啦，係咪先？ 唔係， 但都刺激唔到咧。所以 就要借民族主義， 冇錯啦。 借呢個領土擴張，重拾即係昔日嘅光輝。 係呢、這個就係呢個安倍嘅政治學啊嘛，或者自民黨嘅鷹派長久以嚟嘅政治學係當嗰、那個 借外交嚟解決內政啊， 或者刺就係、是、令到係一個民族主義情緒或者鷹派嘅抬頭，令到嗰、那個視線由國內嘅經濟。转移向国外， 通常讲呢啲嘅时间咧，都系自民党咧去增加呢个国债咧个上限，或者系发银纸去增加佢哋自己嗰、那个即系国债比率咧，去到即系提升个 percentage 最强嘅时间嚟嘅，即系尤其是喺 Julie Gillard-Kulusumi 嘅时间咧，都系即系睇到嘅呢啲嘢，系咪先？你反而喺民主党執政嗰段期间咧，其实 系偏少 嘅，佢哋亦都因为佢哋自己本身咧，对于中国嘅态度咧系相对友善，系咯，相对友善咧，其实咧系令到嗰即系令到大家系嗰个日本社会啊，嗰、那个视线系向咗另外一边。 嗰阵时嗰个鸠山由纪夫同埋阿菅义伟， 鸠山由纪夫 系啊，咁唔系佢嗰阵时间鸠山由纪夫咧。同埋菅直人呢同埋温家宝嗰陣時一齊會面過㗎嘛，係唔知一個酒店嗰度啊，個走廊啊，呢、這個啲咩叫咩會談啊？ 走廊會談 唔係叫温間鳩會談，温家寶、鳩山由紀夫同埋菅直人 走廊會談係出面講開嘅， 唔係其實好鬼釣嘅，即係釣魚台呢其實呢即係翻嚟開始總結啦，第一節。我就覺得是一個咧，即係大家都對住啲幾嚿爛石嘅一個嘅角力，係一個國際政治嘅一個角力， 同埋喺習近平個角度嚟講，你點睇？ 咁你而家一定係即係擴張啦。 唔係你記唔記得？ 如果你喺日本嘅手上打到日本仔一度都冇嘅時候，咁我咪建立咗自己嘅權威咯。 同埋當處於一個戰時嘅狀態嚟講咧，即係特別係譬如以前見到阿鄧小平啦，攞個軍權咧，係基本上係打越南嗰邊嚟噶嘛，係嘛？就建立咗個軍中裏面嘅威信啊。咁 但係我嗱，你講開，你講咗兩次戰時狀態咧。如果真係我最近睇一本報道，就話俄羅斯嘅軍事嘅專家，你有冇睇到？ 我有啊。 他說如果你真的中國癲下癲下真的跟日本仔開戰的話自取其辱的是中國。 是。 為什麼呢他很簡單他說他真的不知道什麼他 具體唔記得啦，即係如果有興趣啊 ，B 你揾翻嗰段文咧 post 翻上 去，我有睇係。 小碌底佢話即係原來咧，即係你自取其辱，就係在於你啲軍事嗰啲科技啊、武器完全唔夠日本仔打。 唔係，所以其實我 大佬人哋嗰個已經唔係叫軍隊啊，嗰咩叫自衛隊啊嘛，係咪？ 嗯， 你竟然唔夠人打？你而家話大啲大國崛起，你唔係嗰啲軍事科技啊、軍事啲技術啦、啊。 咁因為中國其實主要嘅集中喺陸軍嗰方面，其實海軍佢好落後咁啊，從來都。 啱啊！ 啱 佢啲戰艦啊， 佢依家今時今刻，佢今時今刻先有個航母艦，但係日本嗰陣時二戰嗰陣時已經 仲要條航空母艦嗰個發射皮帶咧係唔 work 嘅喎。 唔係、啊，我最近咧睇緊呢個徐宗若嗰本即係 Rise of Modern China 嘅中文版本啊。咁咪就係講緊咧九六年嗰陣時候咧，即係呢個台海啊。即係當年咪軍事演習嘅江澤民，即係懶醒嘅，諗住嚇下台灣人啊嘛。 係跟住話邊個李登輝話裡面冇子彈啊？ 唔單止係咁，佢話咧原來咧即係嗰啲軍事嘅評論家就話：，你真係自取其辱，你嗰啲係六七十年代嘅軍事水平嚟㗎，阿哥。嗱，所以如果而家你中國頭腦發熱，擦下擦下走去打，即系同日本仔开波嗱，我唔信嘅，佢一定唔会嘅，真系 唔系我，所以我觉得系 你即系试下打下啦。你翻翻去甲午战争嗰阵时候咧，呢个咩黄海战役啊，屌输你一扑一碌啊，大佬嗱嗰阵时候好啦，我就想咁啦，共产党落台啦， 唔系同埋 一定落台啦， 所以我觉得系处于战时状态。但系唔会打仗，只系令到个情绪处于战时状态。 嗯，好啦， 啱啱就足够啦。 嗯，咁啊，讲咗先啦，下一节就不如讲下啲近代史咧。咁我哋头先又讲咗，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即系政治上即系点样，即系钓鱼台其实都唔系中国噶啦。咁我哋即系不如讲下第二节，即系咁耐以嚟大陆点样放弃钓鱼台法啦。 OK， 系 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去年刘晓波攞诺贝尔奖，佢又去挪威，跟住就何俊仁又喺度，梁国雄又喺度，陶君衡又喺度，咁啊四个人问佢咯，跟住翻嚟咪用喐我哋咯，我系讲明绝对唔可以攞黎智英嘅钱，有冇人去攞黎智英嘅钱咧？我唔知，系咪？我就讲明唔可以攞黎智英嘅钱， 残药品。残药品，残药品， 转咗啦！ 所以我只系讲一句，喂，自由而负责。网上嗰个言论系完全不受控制嘅，但系你就要为你讲乜嘢，你要有承担一个责任啊！自己要就咁简单啫嘛。你躲喺个阴暗嘅角落，利用个网络嘅自由，系嘛？点去散播谣言、抹黑、诽谤人哋、屈人哋，系嘛？你点解咁样做嘅咧？系咪先？ 转咗啦！ 你睇下吴家产，而家人哋再抄啲旧嘢嚟讲，你明明知都系我错咗，你仲喺度附和。仲有嗰两个阿哥，梁国雄、陶君衡加个黎智英一齐食饭，咁跟住落嚟，而家喂边个系大水喉？咪即系超然若揭啊，大佬！ 屌你系咪吴家产啊？呢啲乜捻嘢人嚟噶？我话俾你，九东你唔捻使选，我一定同你选，搵人同你选，我话俾你听。你玩啊嘛，包括你新東你長波，我一定揾人同你選。你係咪吳家產嚟㗎？你長波乜撚嘢人嚟㗎？得唔得嘛？你長波乜撚嘢人嚟㗎？我話俾你聽，冇撚義氣，顧住自己，繼續做你個英雄，你快啲死啦！係咁多嘢。 转咗啦！ 有嗰条肥仔叫 Tony Choi 话我支持网络廿三条，屌你老母咩噶？我认得你噶，你嘅相见咗喺 Facebook 见到噶，你个中文名叫蔡，系民主岛梁力量嘅成员。OK， 譬如你跟我最反对人哋将啲即系有啲人去追杀人哋，网上欺凌啊呢啲，我真最反对噶嘛。你可以谷人去跳楼自杀，咁边个负责咧？我自己做过咩？我知道。但系呢个贱格咁样嘅做法咧，唔系你招罪到最后令到个网络自由冇咗，系吧？照计都唉冇乜所谓。 你咪吴家产嚟噶？你长毛乜捻嘢人嚟噶？得唔得嘛？你长毛乜捻嘢人嚟噶？你点解捍卫公义嘅游行啊？翻屋企瞓觉啦，是乜嘢威啊？仲去？包括你长毛正仆街嚟嘅呢个，我再讲一次。 好，咁啊，出边行雷啊！你一路讲，人出边一路系咁行紧雷啦。 嗰 个网上平台的开放，这些言论的开放是给大家去畅所欲言的嘛，不是叫你搞人的嘛。所以你啲人系冇良心的，讲就讲，你真系大捻晒咩？你估你自己真系？ 政治一日都严重，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紧要嘅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新搞乜捻？ 你听咗乜嘢啊？鞋湿湿咁嘅，你又听咗边个节目啊？听唔到嘢嘅，学我啦！听花生足球，即刻听又得 ，download 听又得，得咗花生足球，冇得顶，一流。 咦，买晒排骨汽水睇戏啊？ 嘿、hey, 买齐泡泡汽水梗係赶返屋企听影话春秋啦。 女人係用水做，咁男人又係用咩做呢？ 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啊，係咪应该扮唔知啊？ 男人都係用下体諗嘢㗎啦。 哎呀，佢今日啊送咗个麦当劳俾我啊，究竟佢系咪中意我呢？ 港女，我话你系港男就真。 啊，我男朋友一晚要嚟三次啊，好攰啊！ 逢星期六 ，The Voice of Woman 深入探讨两性关系。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发。 好啦，大军发翻嚟啦。咁就本来第二节咧就应该要讲下，即系中国点样放弃钓鱼台啦，即系近代历史里边。咁头先阿 Michael 咧，咁又因为第一节即系。太搶啦，阿 B 哥係咪先？咁啊， 都未摸乜人哋都 係啦，即係咁啊 ，Michael 第一次嚟啊嘛，唔知規，唔知即係唔知 道。知道你哋下一討論咁強烈㗎嘛？ 係啦，冇錯啦。咁啊，即係阿 Michael 都講有啲即係坊間報紙咧，關於即係日本點解咁想要釣魚台嘅資料上嚟啦。咁又即係比如喂，你講一講啊，就係呢個。 其實呢個亦都關乎咧，就係1994年咧最新修訂嘅聯合。国海洋法公约嘅咁啊，嗱，联合国公约咧好搞笑嘅，就系你唔签咧就唔适用嘅，你签咧就你就会适用嘅， 要跟啦， 系啦，就可以摆喺个法庭度解决嘅。咁美国咧就打死都唔会签噶啦，因为佢一签嘅话咧，其实咧就会令到咧好多佢嗰啲咁嘅岛罪嘅争议咧，其实拎咗上国际法庭嘅。咁呢样嘢对佢嚟讲冇数嘅，尤其是美国其实有多海外领土噶嘛，系咪先？即系仲有 Puerto Rico 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啦， 关岛啊， 系啊，关嗰啲。咁所以其实就对佢嚟讲咧。个安即系个维即系喺全球嘅军事布防嚟讲咧，系绝对冇着数，所以佢唔签。但系如果佢要围剿中国，为咗维护第一岛链嘅话咧，佢一定需要有一个佢嘅附庸，即系唔系附庸国啦，或者佢嘅友好国家，系咪先去签咗呢一个海洋公约？咁令到佢哋喺同呢个同样签署咗兼且确认咗呢个海洋法公约嘅中国去抗衡㗎嘛。咁所以就日本系就系咁样嘅情况。咁点解即系点解要咁重要呢？咁样除咗啊头先我哋系休息嗰陣可能同阿 B 哥讲緊嘅一个页岩气开采，即系讲緊钓鱼台附近有机会系有机会啊有嘅页岩气开采之外呢，亦都系关乎呢就系、是、大家知唔知道其实喺冲绳岛嘅驻军、美军其实有个好大嘅基地喺嗰度啦，同时间呢亦都有自卫队喺嗰度 喎。 咁、呢如果即係如果真係摆咗上国际法庭，到最后判咗係钓鱼台嘅话，其实自卫即係好多时 判咗俾日本。 係啦，即係其实呢等于呢判咗俾日本嘅时候呢，嗰边东亚嘅关于日本嘅防卫呢，其实变相外判咗呢係俾美国嘅美军。咁、所以其实就会 strengthen 咗即係呢一个美军啦，係守护住呢一个第一岛链嘅嚟㗎。 咪头先我哋上一节呢，我有一个 argument， 我觉得日本真係唔会拎上国际法庭。 亦都當然唔會啦， 因為點解 唔需要咁樣 做？因為而家行使緊個主權啊嘛，即係爭在中國喺度麻 Q 飯喺度搞事啫嘛，就係、 是。唔係，我又唔會話覺得中國搞事咧，就係、是、即係之前應該要搞事嘅時候，你唔搞事。事后即系而家你大国崛起啦，你就喺度即系搞搞炸。 亦都冇觉得咁嘅，即系日本亦都觉得冇需要咁嘅理据摆上去嘛。即系由佢开始咁有效、有系统地去治理钓鱼台嘅一啲行政上，即系佢哋叫尖角诸岛啦吓嘅一啲行政上面嘅管理嘅时候，咁系一个有实效实证嘅过去噶嘛，即系全部系有啲记录噶嘛。咁所以边使摆上去？日本冇呢个咁嘅。需要 咯，系啦，咁啊，多谢阿 Michael 嘅补充啦，咁啊，即系，喂，咁但系咧，即系，系啦，表演咯， 又到你表演咯，中国点解唔要呢个钓鱼台？ 系咯，即系近廿年先至开始争嘅，以前系点样对钓鱼台噶？ 七十嗱，我就解释咗个理由，就因为要同日本建立邦交，同美国即系建交， 系 ，that's why 船啊喺嗰啲咁嘅湿碎问题里边，仲有冇其他原因你炒到出嚟噶？ 同埋佢嗰陣時七十年代嗰陣時，即係嗰陣時田中角榮嗰陣時訪問呢個中國嗰陣時候咧，即係毛澤東又好，周恩來又好，甚至乎當時嘅外長姬鵬飛都好啦，咁即係都係想放低呢樣嘢，但係其實仲有另外一樣即係更重要嘅嘢咧，因為嗰陣時係面對於呢個三面紅旗啊嗰段時間咧，即係大躍進嗰陣時失利啦，咁再加上係 文革 啦，咁再加上係佢之前咧，譬如韓戰嗰陣時候咧，咪某程度上係得到呢個蘇聯嗰種支持，後尾跟住係中蘇 中國， 唔係中蘇交惡嗰陣時候咧，咪蘇聯要叫佢找翻嗰條軍費數噶嘛，係嘛？咁嗰陣時係一窮二白嘅中國係即係窮到窿啦，跟住咪連啲牛啊羊啊嗰啲都拱曬俾佢咁樣嚟找翻條數噶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咁但係係。面對住咧，因為嗰陣時計劃經濟咧，下低嗰度啲地方嘅幹部咧就報大數，明明冇咁多產出咧，就報上去話好多產出，咁即係唔覺就將嗰啲嗰啲糧食啊、啲牛羊啊、啲畜生啊嗰啲咧，咁啊係一次過拱去蘇聯找數啊嘛。咁咪結果嗰陣時面臨咗個大饑荒啊嘛，咁中日嗰陣時建交嗰陣時咧，某程度上係佢對於呢、這個中國係有經濟援助嘅， 嗯， 係嘛？咁既然有經濟援助，當陣時國內嗰陣時係面對一個大饑荒，同埋一個外交上面要同呢個美國、日本。結成呢個外交關係，抗衡咗已經係反咗台嘅蘇聯。咁當然釣魚台嘅問題係可以擱置啦， 即係賣到共產黨係賣咗呢個釣魚台。 同埋毛澤東嘅邏輯，除咗係為啖氣打呢個黑核子島之外咧，佢對於版圖上面咧，因為毛澤東都係。左派噶嘛，系咪先？左派系世界大同噶嘛， 无国界噶嘛，应该 冇错啦。咁所以咧，佢豪呢啲疆土咧，佢可以好豪嘅。例如咧，譬如阿金日成，佢当日咧，传说中咧，佢系唔知咩长白山嗰啲出世咁，好似天降神将咁样啊。 系啊，北韩啲书真系咁讲。 咁既然喺长白山出世，天降神将。系嘛？ 神童 系啦。咁如果长白山系中国嘅话，咁佢呢个老吹嘅古仔咪唔成立咯？为咗确保中朝友好， 就俾佢， 所以将一半嘅长白山嘅领土就俾咗呢个朝鲜啦。呢啲嘢好鬼死好噶。即系等佢嗰个吹水嘅古仔咧，可以写得更加完美嘛？唔会，原来天降神将，但系你出世嗰笪地方。原来喺中人哋国家嗰度，嗱、這、呢个古仔吹唔到噶嘛？ 唔系咁，你当年就算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嘅时候，你外蒙咪又掟走咗？ 咁啊，特外蒙其实唔系， 你仲有就系黑龙江嗰时候喺度同呢个苏联喺度争嗰啲地方嘅时候，又喺度介啫嘛？屌你咪即系中国唯一就系地大物博，所以咧就可以周围出卖啲土地。 唔系黑龙江嗰阵时，阿老毛咧都冇咁豪噶。 系啊，江泽民好啲啫， 江泽民最好 最好啫。咁当然有啲人话佢 KGB 噶嘛，俾人入咗啊嘛，有啲人咁讲啊， 好入咗， 俾人入咗啦。咁 总之即系 唔系我驳你呢个外蒙嗰度咧，外蒙其实系其实响民国嗰阵时候咧，其实系已经俾呢个苏联系入侵咗噶啦，其实系中共只不过再 reconfirm 一次，嗰阵时嗰个条约，即系承认呢个外蒙独立咧、但系其实系甩咗响手咧，系以前即系北洋军阀嗰段时间。 嗯， 咁呢样嘢就我哋又唔能够攞得晒佢只不过 reconfirm 嘅啫。 即系对老共嚟讲，即系土地可以出卖，即系一句讲晒、即系如果我哋喺经济利益上，日本仔有钱俾你。系嘛？你又要同日本仔建交，又同美国建交，咁、咪共产党咪选 Q 数咯？不过而家就攞翻啲旧嘢，嗰嚿石嚟喺度争下争下咁样。但我最惊佢就好似同我第一次咁讲，大佬你唔好搞到即系你又射下，我又射下嗰时候，即系会兵火相见噶嘛？咁你咪即系自己露底。 系啊，同埋譬如 跟住共产党落埋台，大佬输俾日本仔，大佬同清朝有乜分别啊？ 唔系，所以系处于战时嘅状态。但是不需要真的开片的，去到最后关头呢是克制就可以的。 但你觉得习近平真的会这样？ 不是，习近平是他现在其实他提出是需要中国梦，是不是他的主即是开始 张明敏那套歌了。 是啊，中国梦啦，这样是这个 moment 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啦，是啊，中国梦啦。但是你的中国梦，你如果连你一寸的领土你都坚守不到，何来中国梦呢？啲人会质疑你提出呢套中国梦呢套思想究竟系咪贯彻始终？ 中国梦系咪应该净系讲紧领土啊个扩张？ 唔系啊，成个嗱，啲人即系中国梦咧，佢觉得系中国人咧响呢个鸦片战争嗰阵时受过 N 咁 N 年嘅屈辱，经过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咁样嘅努力咧，依家终于到咗呢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啦， 站起来啦， 系啦，终于去到呢个时候，即系以前老毛咧，1949年咧。 中华人民 站起，哦，原来 中国人民站起来， 系啦，原来嗰阵时咧站起来完之后咧，几十年都跌翻低落地下份， 都系趴喺度， 都仲系站， 系啊，咁而家中国梦又再站多次啦， 唔系，咁但系呢个都系打飞机啫，食下伟哥啫，咁但系呢个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唔系，我真系唔系好明 白。唔系，但系响嗱，因为咧军方里面嗱，其实系以往咧，其实。好简单，譬如毛泽东死咗，咁就理论上交个军权俾华国锋啦，咁当然里面係有啲叶剑英汪东兴即係嗰扎啲老嘅将军或者嗰啲卫戍部队嗰啲人未死嗰陣时候就大家 share 啦，咁跟住係魯頓嗰陣時候係打呢個情越戰爭嗰陣時候咧，佢其實係將佢嗰個軍權確立咗啊嘛。但係依家其實面對咗個問題係，習近平嘅時代咧，對上兩屆咧其實係未打過仗，即係江澤民時代同埋胡錦濤時代未打過仗。 所以我翻翻轉頭就係話，即係 其實個軍權好散啊。 唔係你唔好出事啊，即係你。当年即系台海、台湾海峡，即系你喺度军演嘅时候，谂住即系喐李登辉嘅时候，你已经出过一次丑啦。 系， 你唔好再搞多一次啦。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应该带翻去咧，就系其实钓鱼台最近嘅系咩地方？台湾。台湾系咪？中华民国当年点解唔要咧？即系喺美国要交呢个地方俾呢一个嘅。即是日本仔的时候 他派 解台湾人要呢 是他派 中华民国要呢 是啦中华民国都不要的。 即是但中华民国。 即是不要争啦 是啊 不要说不要啦。 但中华民国那时候因为那个他要集中他自己的驻军。这个 是一个军事上的因素。 是啊。 第二就是你都要集合美国佬啦是不是第三就是喂其实台湾人和日本仔难听你说就是香港人和 英國人嘅意見， 啊，絕對絕對 一模一樣啫嘛。 你嗰陣時你睇嗰，那個電影呢個海角 七號 嗰時候， 嗰陣 時嘛係咯，你見到係佢哋真係好鬼死懷念呢個以前日治時代。 小日本嚟噶嘛台灣？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实喺呢，這个喺台湾嗰个角度嚟讲，佢觉得系呢啲即系大家有得倾，即系冇乜所谓，冇中国企得咁硬。 我觉得台湾亦都有个谂法，尤其是你即系本土派抬头，所谓嘅本土派其实就系要台湾嘅独立嘅情况之下咧，你有咩理由要钓鱼台啫？嗱，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人就 claim 呢个地方系咩啊？不可分割嘅神圣领土嘛。如果你台湾话呢个地方系我中华民国嘅，咁即系话台湾省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啦，咪 P K 咯。 咁但系 咁咪 P K 咯， 呢样嘢就要骗啊！呢啲台独嗰啲人咧，觉得即系冇乜逻辑。咁你喺中共口中，佢全世界都系佢不可分割嘅神圣领土啦。 咁而家讲紧钓鱼台啊嘛，大哥。 咁喺中国嘅口中嘅话，喂，台湾都系中国不可分割嘅神圣领土啦。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 金门马祖都系中国不可分割嘅神圣领土，咁你又把？ 咁但系个问题， 呢啲其实呢啲，我觉得系啲人啲头脑发热上脑，呢啲疏疏。 唔系，但系对台独嘅台独教义派嚟讲，如果你中国一早喺度成日喺度 claim 呢个不可分割神圣领土嘅话，亦都系台湾省嘅一部分，因为其实你计下嗰啲海里啊、公里 啦， 最近系宜兰噶嘛，系咪？ 嗯。 rather 定系沖繩噶嘛？理論上，如果你講近嘅話，嗱，我哋自己定啲法律咧，再講近嘅話，呢個梗係屬於台灣啦。咁，如果台灣話呢個地方係我嘅話 ，PK 啦，中國不可分割嘅神聖領土，咁釣魚台係佢，台灣都係中國噶嘛？咁你仲搞嚟做咩啊？所以我曾經同咧即係啲民進黨嗰啲即係高層咧即係吹下水嘅時候咧，佢話我哋其實面對一個矛盾。亦都我喘息到佢面對一個矛盾係點咧？第一，佢要保障台灣嘅漁民去附近嘅海域嘅時候釣魚係釣到，因為你知道釣魚所謂釣魚台其實就好多魚噶嘛，好，多海產噶嘛，即係你釣魚翻嚟之後食海鮮噶嘛，我哋大家可以整正噶嘛，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可以踩過界。第一個界嘅問題就係我同日本嘅關係嘅問題，我唔會因為釣魚台同日本仔翻面。第二，我亦都唔會因為釣魚台。去认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台湾人这个问题上面呢头脑是清醒过我们的。 这个呢其实呢国际法呢有一些的即协定呢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其实呢两个国家呢即是两个主权国家呢是一起签署一个共同开发或者共同在专属领制即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土地呢共同去拥有或者共同去不收取大家的税项呢去开采那些资源包括捕鱼呢其实是得的。不过当然啦有个即是盲点喺度呢就是中华民国不是联合国一部分啦所以好难搞的。即是这个亦都是即是比个位置比中国去玩嘢嘅一个部分。 嗯。咁但係如果你喺个成个国际布局嚟讲係美国有咩方法向呢、這个即係好混乱一片啦即係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日本混乱一片嘅情况之下係咪最大得击其实係美国 浑水摸鱼 係呢一个 最好就係维持现状即係正如台湾一样咋嘛不统不独就係最对住美国嚟讲最好㗎嘛。统咗即系你已经入咗即系共产党嘅一个怀抱里边啦，亦都 PK。你读嘅时候，你要同共产党打仗亦都烦啦。虽然共产党都系输紧噶啦，咁样系咪？钓鱼台都一样。你问我，钓鱼台一样维持而家咁样嘅国力状态咧，美国佬系赚最多。 但系响呢个即系共产党嘅角度嚟讲，系因为而家就嚟去到五十年嗰个界限啦。你如果仲唔依家倾翻嘅话咧，第日真系一上到， 但系你觉得？共产党真系真心诚意想 claim 翻 咁喂，因为你全中国啲人都知道啊， 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谈判嘅筹码嚟嘅啫。佢只系利用钓鱼台去解决内政问题嘅方法，同日本仔一样。当我需要同日本仔即系 show 下 call 嘅时候，你就借钓鱼台嚟讲，即系转移国内人民嘅视线去抗日、去反日嘅啫。 唔系一嚟啦，no more, no less。 一嚟啦，二嚟嗰个系另外一个问题系，喂，你国内好多人都知系呢个五十年嘅界线啊嘛， 所以有啲姿态出嚟。去令到国内嘅问题可以转移视线啊嘛，系咪先？ 你如果你系完全唔理，跟住去到五十年嗰个界线，我到咗，跟住真系跟住日本拎呢个 case 上法庭嘅话， 冇啊！日本真 系你变相你中间冇做过嘢喎，有丧权辱国多次嘅。 我的结论就系、是：第一，日本仔唔会拎上法庭；第二就系、是，喂，你拖咗咁多年，你而家先嚟同我攞，系嘛？如果我系阿 B。剛才我 argument 真是事實的話，我當年借錢給你基本上就基本買得到給你啦，對不對？是不是借錢都是一個代價來的嘛，是不是當年你一窮二白的時候根本上就是買到，不過日本仔那時候愚蠢，你要借錢嘛，不如這樣算了，我當 grant 了，不用還，我當買了你的賭就算了， 但是那時候好像有沒有受呢，最後 咩有冇受咧？ 即系当关帮同你中国买咗钓鱼台。 喂，嗰阵时系不断有借钱俾中国噶嘛？ 即系特别啊！头先阿土讲系 唔系特别系特别啊？唔系咁起初嗰段时间一穷二白就系啦。后期改革开放之后，梗系会还噶啦。都系你揸我嘅债，我揸你嘅债嗰啲咯。即系你 issue 嘅你嗰啲国债嗰阵时，我认购咁样咁嘅形式咯。咁真系日本系停止对呢个中国嘅经济援助，去到08年嗰阵时啊嘛，系嘛？我冇记错，零八年嗰段时间啊嘛，即系喺呢个北京奥运嗰阵时啊嘛，即系民族情绪最高涨，即系开始中国人勃起来啦。咁啊，呢个金牌榜都排第一啦。啊，咁嗰段时间系开始就冇呢个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不断其实都有噶嘛，即系包括即系胡温嘅盛世都有噶嘛。 另外仲有其他嘅技術援助啦之類嘅嘢咧，亦都係即係日本政府去批准日本嘅企業喺嗰邊去協助中國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咁多年咧，由可能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嘅，到即係唔係應該係由即係中日友好條約簽署咗之後咧，其實即係日本係科咗好多水嘅， 係 係咪先？ 基本上其實我已經係俾咗錢你啦，哥。 变相唔口讲嘅。 第二就系、是、我始终唔觉得共产党咁搏呢个铺。你为咗嗰个几嚿石，你唔单止系同日本仔开战，你同日本仔开战，头先我哋结论就系、是、根本你打唔赢，自暴其短，系嘛？将自己嗰啲咩军事科技吓乜、啊？原来你仲系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嗰啲嘢拎出嚟嘅，大佬啊！我僆仔嘅时候嗰代嗰啲嘢拎出嚟。第二就系、是、有个美日安保条约噶嘛。 嗯，系 美国佬会介入噶嘛，系咪？ 另外嗱，呢样嘢系其实系响个外交官嗰阵时候，你其实都睇到嘅。 我想讲一句就话，你即系喺事前喺战争状态里边，可以谷起啲民族主义嘅情绪。但如果你打下打下 PK 嘅时候，第一打仗要钱嘅，经济受影响；第二。民心受到影响，第三 你打赢咪得咯， 第三 系啊， 就系你内乱噶嘛， 系啊， 你啲人乘机博乱噶嘛，点会共产党无端端为一个嗰几嚿石鸠去下台咁点算啊？ 跟住依家嗰个， 跟住四分五年嗰啲大中华交到 P K 噶咯，咁啊西藏又独立啊，新疆又独立啊，内蒙又独立啊，或者黐翻向外蒙咁，咁咪 P K 系啊， 系嘛，为咗嗰几嚿石啊，大佬，跟住你唔见得几多嘢啊，跟住自己落埋台。 所以咧，佢当阵时候咧，今年嗰阵时三月，今年三月嗰阵时系即系国家层面嘅换届啊嘛。当阵时呢个三月两会换届之前咧，曾经有个传闻啦。嗰阵时因为个又系好有呢、這个地缘政治个因素啦，特别系同日本嗰阵时系有摩擦噶嘛。当阵时系个外交部长咧，曾经嗰阵时有个人选系谂住选一个鹰派人。即系叫张志军，咁后屘去到林拍板嗰阵时要开会之前咧，就揾翻个支日派嘅王毅，即系同日本个关系就系大家好友好嘅王毅咧，就做呢个外交部长，咁张志军就调佢去做呢个国台办嗰边。即系其实系中国政府咧，佢其实系都唔敢系揾一个鹰派系去管外交的。 嗯， 惊系英英下上嚟咧， 就舐嘢啦，到时就骑虎难下，即系焗住要打仗，咁好似阿土你头先讲，系大镬啦，即系到时就出丑啦， 露底啊！你真系露底啊！仲 有时你知外交嗰方面讲大咗好大镬噶嘛？ 讲大咗，你喺即系收唔快啊！ 你谂下，你收翻你里面内政嗰方面啲人， 你就真系唔信你噶，系咪先？外交不稳，同埋王毅，你头先提过，其实系一个好资深嘅外交官嚟嘅，佢做咩都四平八稳。就算佢喺嗰阵时喺联合国讲，即系做即系做过一排啦，咁样即系代表中国啊，当然系咁啊，其实。即系冇乜特别嘅，即系出错啊， 出錯 官腔嘅咁样系咪先？咁啊，其实 但系王毅佢俾个讲嘢，俾我觉得佢其实都似一个日本人。你唔觉佢讲嘢即系好似日本人啲好温文咁样嗰啲咯？ 咁其实你摆得出，你摆得出去外交官个位置就系要咁啊！咁你即系如果唔系 唔系 张 志军嗰啲系成个烂仔咁样噶嘛？有排烂仔咁样同你讲数，好似人啲黑社会拍晒台，好似郁文如果做外交官咁啊？ 佢做国防部长啱系嘛？有咩死死佢先噶嘛？ 唔系，因为通常国际政治里边一啲烂仔都系由政即系。由领袖元首去做，又唔会外交官去做。外交官去做嘅话咧，就其实咧就仕途就玩完咁滞嘅。 咁跟住系又见到啦，呢、這个好资美派嘅杨洁篪啊，坐上去国务委员啦，基本上都系揾啲夹派去做咯，管呢个外交系统咯，唔敢揾鹰派。 啱嘅。就算你前嗰排即系咪有个日本嘅即系参议员啦，定系中央咁一潜机叫咩名啊？佢咪话喺度孖唐加船嘅，佢话你完全 唔 识国际外交，国际外交 冇错冇错系。 哇，嗰、那个你唔知系呢、這个系同即系中国人好 friend 嘅。 系啊，唐家船啦，佢嗰阵时系咩日本交流个会嗰、那个，即系已经退咗落嚟啦，做呢啲。類似 NGO 嘅物體啦， 係嘅，即係老共嗰啲統戰系統啦，即係咩中日咩交流協會咁樣嘛，跟住發言啊嘛，喺度講緊釣魚台啊嘛，屌真係日本仔真係話你識唔識外交㗎，阿哥？即係你唔好出丑啦咁樣。 唔係佢話，唔係因為佢講嗰句説話咧，喺個正式嘅場合話日本係美國嘅走狗。 嗯， 呢啲真係好鬼死冇禮貌噶嘛！話人走狗，你通常係收埋自己裏面咧，就唔知人哋走狗。 心裏邊講，邊個外交場合講出嚟？ 公開場合嗰度講人哋係走狗嚟噶嘛？同埋唐家璇係佢係做到嘅國務委員係已經係政治局常委下邊嗰級係政治局委員嚟㗎，喺個國家。家领导人，你 suppose 唔会犯呢啲咁嘅低级错误噶嘛？佢已经系做 咁。如果你话即系全世界有边个地方，即系如果你话拣唔系美国去走嘅，其实都好少嘅。咁、你就咁样东亚，咁南韩系咪啊？ 嗯， 日本系咪啊？菲律宾系咪啊？有排数啦。 嗯， 即系如果系以亲美嘅势力嚟讲，大把啦。即系美国佬其实要同你中国玩。好容易啫嘛，都唔使同你玩军事科技，同你玩外交，你全部俾人围堵晒。 系啊， 系嘛，军事机器又多，系嘛，唔好讲话你即系军事角力一定输，净外交实力你都玩完啦。 咪反而日本咧，佢外交官佢敢揾啲鹰派嘅人做呢个外交官。以前记唔记得民主党啊？民主黨已經係同呢個中國關係比較上好噶嘛？曾經嗰陣時記唔記得佢嗰外交官嗰個前原誠司？ 哦，係啊， 前原誠司係嗰個係十分鷹派噶嘛？日本反而咁樣，咁揾個鷹派嘅， 唔係好簡單啫。你先揾，你先揾十三張 啊， 擺大個頭，擺大個頭先同你講數。 但中國點解唔敢咧？ 屌冇撚用咯，冇撚用咯，唔係。如果你摆大完个头之后，以你自己嗰个嘅性格，你唔单止摆完个头你要去埋啊，转翻做苏轻你点咧？你要去啊，你要跟啊， 嗯， 咪搞下搞下，你又真系军事演习啊？搞下搞唔系军事演习啊，真系打仗啊？ 系， 你咪好似甲午战争嗰时输俾日本仔啊？ 系， 咁你咪亡国咯？清朝系点样亡国噶？1984年嘅甲午战争。就係、是、你連日本嗰個小小嘅國家你都打唔贏啊嘛！ 而同時間，依家中國面對嘅問題唔止喺東亞啊嘛，仲有東南亞，佢嗰堆咁嘅即係東盟嘅國家咧， 所謂嘅呂宋小島 係啦，呢一堆咁嘅東盟國家其實依家亦都係開始漸漸咁樣咧，係同美國靠攏，因為佢哋意識到咧中國嗰一種對佢哋嘅 在军事上面和经济利益上面的威胁嘛、啊、所以为什么即这件连缅甸都要亲美现在就是这样解的。缅 甸原本的军政府是同美国抗衡的嘛。 不是所以简单讲一句即是对阿爺来讲呢即是对我们香港人就是威水啦、啊、你对住即是美国佬你不敢摆大个头。因为你摆大完个头之后呢你跟住你是要跟的嘛。 是啊、 越跟你越出事嘛。 同埋其实是不是以前传到 人哋最惨就是人哋已经是洞悉咗你的策略。洞悉完你的策略之后呢就是你继续啦。 同埋我想问 Michael Mo 其实是不是因为以前呢亚洲嗰方面呢中国当中国一强大嗰陣时呢佢外交嗰个政策就唔系变咗外交政策系变咗一个朝贡嘅政策。 唔止仲有军事呢系咪先你仲有即系中国对于越南嗰种咁嘅即係嗰種咁嘅邊界衝突呢其實呢好多呢啲咁嘅邊境衝突呢啲東盟國家呢係銘記在心嘅。 唔好話銘記在心即就算去返係以前係即係唔係現代啦總之以前嗰陣時仲有王朝嗰段時間呢全基本上所謂嘅外交基本上都係 盲而秩序囉。 是咯 是啊是一种盲而秩序嚟㗎。 基本上系咪呢啲国家佢其实一种心态上面觉得喂你而家又再次中国又再次大国崛起啦又再次强大嗰陣时候我又变相会唔会我又做返你嘅凡俗㗎。有冇啲咁嘅心态即系俾佢揀令我做美国佬嘅走狗。走狗都系一条狗。好过做凡俗 咧？其实系一种政，即系国际上面嘅政治对冲嚟嘅啫，咁样咁啊。但系即系对冲得嚟，睇下边个即系实力强大，支持你多，俾得钱多，泵水多，系做一个即系对冲靠拢。 老共咧就口号嘅叫咩？独立自主啊嘛，和平共处啊嘛。原本呢个系左派嘅概念嚟，因为我哋右派先系讲霸权噶嘛，霸土地啊，即系喺国际上面耀武扬威咁但系老共原本咧就系独立自主和平共处， 嗯、 即系你有你我有我，原本系 O K 嘅呢个讲法系，即系支援第三世界即系受压迫嘅人民，原本呢啲都系 O K 嘅， 嗯， 即系你听落去，哇，我哋好开心，我听完之后，点啊点啊点啊点啊，但系后屘谂下，大国崛起之后又翻翻转头。又做另一個霸權， 係啊， 咪 PK 咯。 咪因為以前，譬如我哋嗰陣時睇翻係，嗰陣時嗰、那個鄭和嗰陣時都做過個霸權嘅喎。咁嗰個霸權嘅話咧，我哋下一節再講。 下一節就係講一下，即係你知香港都好多人保釣噶嘛，咁啊問一下阿土點睇啦就。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宏观国事政经，细论时局变化， 谈历史，论英雄。 逢星期五晚，党国消息。 我被仔沟的 有我小魔女王 靓女 A 沙里 出游沟鬼头同大家分享一些出外沟鬼仔的经验啊 耶、yeah! 记得留意啊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伐。 好啦，大军伐翻嚟啦，最尾一节咁就。即係都即係你咁啊，我哋都講下香港啦，即係你知即係香港都好多吓、啊、熱心保釣人士㗎嘛。 但係上一節嗰陣時講呢，阿土自己講啊，一個左派嘅人吓 得㗎啦，我識問㗎、那個、我識問㗎你。 領土吓唔會咁堅持。 好，陣間問你個問題，即係我自己有一樣嘢想問啦。我入咗三年社民連啦，咁啊冇交會費啦依家。咁但我都想問一下咧，即係嗱，學下創黨主席話齋嚇，我哋旗幟鮮明嘅左派政黨嚟啊嘛，社民連。其實點樣即係社民連有冇話一個綱領咧，係點樣過呢、這個？ 冇、啊、關於保釣嘅問題。 嚇、啊，即係創黨都冇講過嘅呢、這個 係。冇，邊有講啫？唯一就係因為你社民連有個重要嘅成員即係老牛 嚇。 咁啊，96年就食咗第一啖水，就玩呢个保钓，就系走去插旗啊嘛。 吓 ，That's why 就咪继续搞落去咯。 哦，但即系社民连冇话，即系冇研究。咦，呢个好似同即系社会民主理念有冲突噶。 因为 叫佢唔好搞。 真正嘅左派系只系对人民嘅关怀啫。 系啊系啊，呢、啊這个 即系正如头先 Michael Moore 讲，就系冇国界噶嘛。 系啦、 啊，地球村嚟噶嘛。 系啦、 啊，我点会因为咗一个地方而即系搞 expansionism 嘅啫？即系所谓扩张主义，即系霸地盘啫。呢啲系右派嘅逻辑嚟嘅。咩、嗯、叫右派嘅逻辑啊？就系我争嗰度嘅资源，争嗰度嘅市场啊嘛。 嗯哼， 系咪？或者即系去劳役嗰度嗰啲人民啊嘛？我唔需要呢啲嘢噶。咁大家人人平等嘅，咁我攞呢啲地方嚟做咩啫？咁样，所以有一次我好搞笑啊！我去台湾，咁啊嗰阵时啱社民连创党嘅时候，咁你话俾人听，你旗帜鲜明嘅反对派， 咪左派 即系黄老邪咧口号嘛，100%嘅左派嘅时候，咁啊黄老邪就介绍我哋每一个人，其中你介绍到老牛嘅时候咧，喺嗰啲民进党嘅。教义派嗰啲真左派嗰啲劳工团体，咁咧就话佢系即系保钓勇士啊、插旗啊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咧，台湾有一个即系嗰啲劳工团体嗰啲人咧就举手咗吓、啊，你话你自己100%左派，咁点会搞保钓噶？ 吓咁点兜啊？ 冇得兜， 好鱼皮喎， 兜鱼皮啊！兜咩啫，大佬系嘛？即系笑碌地嗰只，即系唯一就系、是、系即系你话嗱，70年代即系所谓嘅左派，即系例如长毛之流，即系佢哋要唔好话之流嘅，即系长毛嗰类 typical 嘅左派。你话我要争钓鱼台，因为我反美，我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私商授受，仲讲得通。但系而家现时呢一个嘅世代，你仲争嗰几嚿嘢嚟做咩啫？你话嗱，如果嗰度有啲中国人喺度。俾日本仔壓迫，咁、 啊、 你就話我去即係、就是、去請教佢，咁仲有少少道理啊？咁而家你為乜嘢而爭咧？ 得啲山羊同埋魚喺度跳， 係啊，即係我睇唔到個道理喺邊度，所以我例如話我哋嗰啲80年代尾、90年代頭搞學運嘅人，已經唔會係當釣魚台係我哋其中一個嘅綱領嚟噶嘛？呢啲只係即係泛民族，只要話一樸素民族主義嘅一種嘅情緒嚟啫嘛。情緒嘅反彈嚟嘅啫嘛， 嚇、啊！咁你有冇同阿牛傾過呢個？ 冇啊！屌啊！牛點同你傾啊？屌佢嘥鬼氣，係嘛？即係牛就見到第一啖水，即係執到嘅，咁啊以為繼續搞落去啫嘛，即係贏咗一場馬咁啊繼續倒落去咁樣樣啫嘛，牛你對佢嚟講係嘛？即係你同我頭先我哋第二節咁咩講海洋法啦、國際法啦，咁你講呢啲嘢 啊 嘛？ 佢問翻你係咪中國人啊嘛？樣嗰度咁又 嗰、那個地方從來冇住過中國人啊，大佬！你話我大中華交通嗰度有冇住過香港人啊？冇嘛！ 社民連係咪講國際主義？ 啱啊！ 國際主義係咪對中國人？ 唔係呢個typical 係長毛啫。 係咁對於呢個中國人嗰個認同感 唔 係 咁強嘅啫嘛？ 定係大家都係嚟自地球村 咧？冇錯，你跟。左派梗系话大家嚟自地球村，无论你系咩种族，你系白种人又好，黄种人又好，黑种人又好，系冇分别噶嘛？ 咁你即系话你党里面有啲人系呢个假左派？ 你讲咩啊？讲你个冚家仔，佢只系唔系真左派，唔系真左派。OK， 咪所以嗰阵时候选举嗰排咧， 即系2012年嘅时候选举咧， 我哋叫你即系喂，唔系、啊，点都要接一接机喎，仆街咁样，我屌， 我真系好唔想接，我真系好唔想接嘅，即系嗰个机接嚟做乜嘢啫？搞乜鬼啦喺度？即系 有餐饭食咁样咯，唔系咩？ 冇啊！ 阿土冇去，阿土冇去。 我有去机场， 你有去啊？ 但我 食饭你冇去啊嘛？ 我梗系冇去啦，系 系咯。 唔系第一，我对嗰、那个即系议题，我真系完全。一生人搞運動，即係廿幾年啦，都完全冇興趣，完全唔覺得嗰樣嘢係重要。即係你叫我漂洋大海，走去攞個船去咩佔領釣魚台，大佬你真係黐線嘅，你係你真係真係癲咗啊嘛，係嘛？我記得2012年嘅時候，林記寫一封 Facebook 嘅 PM 俾我。我好記得，我最近因為有同友聯絡，我諗住同佢辯論呢個左交右交嘅問題，我先記得。就个喂，你阿牛咁搞法，你社民你要回应我。如果唔系选举，系灾难嚟嘅。大概系两三个礼拜前，我唔记得我点样答佢。大概意思就是，我大概我即系嗰阵时忙到不得了咧。大概意思就话冇得搞嘅。 唔系啊， 咁唔通我公开否定我党友去即系登陆钓鱼台啊？ 系 咯，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啊，仲唱埋中华人民共和国歌啊，你又死系嘛？ 吓！ 喂，老实讲，你问我真系， 但就算即系以选举论选举，其实即系香港人都唔系对，即系争取钓鱼台好反感嘅，都系 唔系 做搞佢咯， 即系年青嘅一辈对佢冇感觉 吓。 Michael Moore 你可以讲多几句噶，呢啲即系 系咯，你又点睇？ 自治派应该唔会系对钓鱼台好有感觉噶嘛，系咪？ 其实如果你从一个 libertarian 嘅角度咧，其实亦都嗰个国界。即应该都唔应该存在㗎嘛，即係 libertarianism 亦都唔係咁样睇。 即係自由主义者。 係啊，其实即係无论你係左翼定係 libertarian, 即係真係 true 嘅话，其实个国界 nation boundaries 係即係对佢嚟讲係废㗎嘛。咁所以 好似所以先有呢个欧盟嘅存在嘅国界。 係啊，呢样咁嘅嘢咁令到即係你叫我点样即係返返去你叫我点样睇即係補掉呢單嘢，其實事實講咧，我係因為補掉我先認識政治嘅啫。 咁得意， 係啊。咁其實 九六年嗰時候， 係啊。 O K， 九六年嘅時候，咁我先認識即係香港嘅政治。 插旗 嗰時同埋陳旭祥。 哦， 系陈旭祥嗰阵， 即系 单嘢。 陈旭祥系因为保钓做学联会长崛起，跟住因为保钓喺呢个钓鱼台， 拜拜， 再见。 而点解咁嘅原因呢？其实因为我老豆喺七十年代搞保钓， 嗯， 系 啊。咁 你老豆都系大中华交， 咁即系。但系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即系我叫自己插入去认识即系香港嘅政治嘅一个即系面向啦咁样。你叫话依家咁叫我咁样睇咧，其实我好相信就系摆翻落国际法庭解决嘅，够姜就摆落法庭。即系如果中国够姜咁样玩，咁我当然觉得佢唔会咁样做，系咪先？ 嗱，我其實有個問題想問，係幾個問題嘅。咁嗱， 牽涉幾個問題， 係牽涉幾個問題，一隻組合出嚟有個結果嘅。嗱，所以我自己冇一個既定嘅立場，我係幾個問題唔覺意組合嘅啫。 好啊， 嗱，香港咧，嗱喺嗰個大家個 standard 啦，即係經濟上面嘅 standard 啊，左同右嗰啲唔講啦，政治上面個左同右咧，阿土，我想問一下你，好簡單點樣分？ 嗯， 我想问啊， 政治上左同右 系啊，即系喺民族主义上面咧，特别系左同右点分？ 咁啊，民族主义上边咪支持即系呢个大中华嘅咪右咯， 嗯， 系咪？ 嗯， 尊重个体嘅咪左咯， 嗯。咁基本上系即系好似阿 Michael Moore 先所讲，对于嗰个国界上面系冇咁 重视， 重视，即系因为大家嚟自地球村，即系。嗯，較為偏向國際主義嗰啲就係偏咗嘅。咁、 嗯、 但係喺香港傳統嘅人嚟講咧，佢哋因為有個共產黨、中共裡面嘅歷史因素，香港普遍人即係特別係之前同阿陶君衡激辯過喺個區議會選舉嘅梁安琪小姐，我冇讀過呢個社會科學嘅，我讀 law 嘅喎。梁安琪小姐，佢點解讀咗咧？ 即呢个其实系普通嘅牛头角纯属或者一啲好匿名嘅人咧。 唔系呢个系因为共产党同国民党嘅历史啫、啊，因为国民党就理解系有，因为支持呢个资本主义嘅社会、嗯，其实根本就系 quantity capitalism 啦、嗯，嗰啲即系共产主义就系讲平等啊嘛，讲即系。即係分家產啊嘛，打到地主咁樣，咁啊理解到左啫。 係啊，咁即係普遍香港人因為個歷史因素咧，解左派咧， 解錯咗嘅。 係啦、啊，即係嚟自係同中共有關啊嘛。 係。 咁嗱，阿牛咧當日咧就係社民連，依家都係啦嘅會員啦。咁佢登陸釣魚台咧嗰陣時咧，佢拿住支五星紅旗。兼唱咧呢、這个 《義勇軍進行曲》， 冇错啦，即系喺阿陈云嘅角度嚟讲，佢唱匪曲，系嘛？阿陈云嘅角度佢唱匪曲，咁会唔会令到啲人联想嗱？社民连啊，讲旗帜鲜明嘅左派啦、嗯，但系普遍香港人咧，佢对左嘅认识咧系嚟自中共咧，即系左派啊，等于工联会同民建联咯。 嗯， 咁咧。但系阿牛咧， 工人阶级领导啦， 冇错。阿牛咧又拿住支五星红旗唱呢个《义勇军进行曲》喎。入呢方面会唔会令到有啲人咧，就系、是、有一种忽发奇想嘅联想，将佢串埋一橛咧？社民连其实系共产党喺香港嘅卫星机构，陶君衡系共产党。嘅厌在香港嗰度搞散香港嘅民主，有冇咁样令到你跌咗飞咧？ 我唔知道啊，唔系林记俾个 reminder， 佢话我要回应嘅时候咧，我真系唔知点样做啊。因为点解咧？嗱，你真系有睇翻 po 嘅时候，阿老牛真系插旗， 其实升嘅喎， 佢升咗几日噶，大佬，唔系同埋就算佢唔升都好，咁你个党友真系插咗旗，唔通你话俾佢听？喂，呢、這個唔係社民連嘅行動，呢、這個保釣行動委員會嘅行動咩？唔、嗯、關我事咩？冇得咁做噶嘛，大佬。 點、嗯？你仲要去拿咗機場 嗰啲？唔係，佢仲要好唔係？但多陣時咧， 唔係好多人逼我去機場，就要接接佢，因為而家風頭火勢咁嘅選舉嘅時候，其實我都真係好唔願意去嘅，大佬。 嗯， 你嚟做乜春啫，大哥？ 嗯， 係嘛？即係你唔要釣魚台嘅話，你叫中共共產黨出兵啊？ 嗯、 自取其辱啊！做共产党系嘛？你真系为咗咁而即系涂炭生灵啊，大哥！喂，我真系如果你真左派，你系唔会同意呢样嘢，因为你左派成个逻辑就系、是、我相信人民嘅价值嘅反战噶嘛。 嗯， 有咩事有咩可以倾唔掂佢？唉、哎，唔要算啦，咁最多系咁啫。 嗯， 点会为咗嗰几嚿石即系打仗嘅啫？大哥，你咪癫噶你？ 嗯， 系嘛？你嘥啲錢去即係買軍火，你不如嘥啲錢去就救濟貧民啦、啊、咁、嗯、樣，咪應該係呢個邏輯嚟噶嘛？ 咁但係當時咧，其中一個傳媒個鏡頭咧就影住阿牛咧，即係其中一段聲帶影住阿牛嗨唱緊呢個《義勇軍進行曲》。 佢識唱啊？ 係咯，佢有冇唱呢個中華民國嗰啲？ 佢好似哼到嘅喎，唱歌詞啊， 咁犀利咩？中華民國國歌啊？ 唔係， 無論你唱中華民國國歌。又成 咁系啊！ 因为点解咧？台湾人上一次我提过啦，台湾人系唔会承认钓鱼台系 咁，但系 台湾省嘅一部分噶嘛？因为你承认台湾省嘅一部分，即系中华中国嘅一部分，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嗰部分，你即系蚀桌，系咪？咁你上到去，你插咩旗咧？嗱，九六年嘅时候咧就插两支啊嘛，有中华民国嘅国旗，即系青天白日红旗，有插五星旗啊嘛。跟住你跟住保钓嗰班傻佬。走去呢個台灣咪俾人屌咯，俾啲心綠嘅支持者屌你，你搞咩啊？你喺度咁樣，你知唔知俾人鬧過？當年九六九七年嘅時候，係、 嗯、 嘛、 嗯 嗯？關你咩事啊？嗰、那個地方，你唔好借呢個五星旗嚟搞我啊！咁樣，台灣人 X 交叉 Y 過噶啦，唔係今時今日噶啦，係、 嗯、 咪、 嗯嗯 嗯？你話如果七十年代你嘅真左派咧爭保釣，因為反美都仲有個 context。九六年到即系上年二零一二系冇 context 嘅，即系鸠搞乱搞，难听啲讲句就系 咁得意咧。其实即系阿牛嗰啲会攞五星旗走上去，即 系咪系唔系？同埋嗰阵时个传媒系煲大，觉得佢同埋咧加埋嗰条佢唱嘅《義勇軍進行曲》咧，虽然佢唱到好似北上頻道嘅煙草咁样。咁但系因为可能佢普通话唔正啊，系咪先？咁而 是真实呢是被人哋呢觉得做咩打我 打你 是继续继续的对吧 真实呢就被人哋觉得呢嗱嗰啲传媒就渲染啦。跟住其实是觉得是喂社民连都唔系咁可靠 的。可唔 即系当时嘅立法会嘅因为嗰阵时要立法会嘅选择， 嗰阵时 觉得可能人民力量会唔会可靠啲？ 唔系、哦，嗰阵时对冇乜影响嘅，其实钓鱼台呢单嘢下 少少啦， 其实系几日嘅新闻嚟嘅啫嘛， 咪系咯。 但系佢有少少影响嘅就系你自治派同大中华交嘅 嗰阵就冇咁咩。 嗰阵时其实系特别系嗰啲本土派系有喐社民连，我记得系 Facebook。 有我知呢个系致命嘅，你唔见几千票来回都唔见到一万啦。 系啊，跟住加 每个区可能几十票嘅啫嘛。 阿黄良达有冇攞呢个嚟喐你啊？ 冇， 佢嗰阵时 去海陆丰噶嘛，系咪咩？ 佢嗰阵时系吓中国人嚟噶嘛，话我哋生活喺香港系中国人嚟噶嘛。 海陆丰系咪先？ 突然间。头摇又尾摆啦，就变咗本土交啦，依家就系咪先？ 我有嘢想讲系咪？呢个系其实嗰阵时阿牛咧有个论述嘅，佢又其实佢唔系真心保钓嘅，佢又曲线保钓，咁又想借个保钓咧反映中国嘅不堪就系 反映共产党嘅无赖。 系啦，连日本仔都唔敢搞，咁但系完咗呢单嘢之后，佢都一直讲紧嘅保钓都系针对日本仔，又冇承接翻个论述系针对共产党嘅。 其实呢阿Joe呢突然之间即係做推咪突然间冲入嚟讲呢一段呢其实我就想讲下一段。原本呢即係搞保钓呢你应该係令到共产党好尴尬。即係用返你头先一段历史嘅讲法就话呢屌毛泽东又唔要周恩来又唔要因为点解呢我嚟即係换呢个外交关系换呢个经济利益嘛係咪基本上已经放低咗好耐。但共产党你如果香港人claim to be 自己是大中华交的中国人你搞的时候令到共产党是灰头土面。 因为公民占领是不是先用公民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而不是你用你自己的私家军队的力量去搞嘛是不是先反而你的私家军队原来是这么弱鸡的是不是先不出来的。 但是在这个立法会的选情的话就可以被人哋推波助澜。 为什么 咪特别系嗰种本土派系对于呢个社民连嗰种封杀咧，就令到啲人有啲人嘅联想呢种左派。 你帮呢、這个即系共产党涂脂抹粉， 系啊， 佢唔敢即系搞纪律台，你就帮佢定一把。 系啊，哦、即系令到有啲人多阵时系有啲咁嘅遐想噶，可能有啲系本身谂住支持社民连嘅，咁啊觉得 有咧？你觉得阿 B？ 我嗰陣時係有同啲網諗喺度 group chat 嗰陣時，又覺得喂，其實對社民嘅選情有啲不利。 咁啊係，如果你問，咁你喐一個 percent 都好緊要啦。即係喐呢個即係黃潤達同我嗰個 percent， 即係來回兩個 percent 咯。 同埋以往嘅社民連可以搞，譬如2008年嗰陣時嘅選舉嗰啲可以搞，因為激進民主派係社民連壟斷啊嘛。 嗯。 但係喺對上一次立法會嘅選舉嚟講，激進民主派已經唔係社民連壟斷啦。 嗯。 即係起碼嗱，雖然可能人民力 唔係，所以如果你個綱領好似頭先阿 Joe 即係質問嗰個問題嘅話。或者佢提出嘅睇法就係話，如果你保釣作為一個反共嘅旗幟， 你自己覺得點？ 仲有 point， 嗯， 但佢做唔到出嚟嘛？ 佢冇啊嘛，出嚟俾人哋覺得愛國。 你人哋出嚟俾人嘅感覺就係共產黨，即係都歸縮，你就幫佢頂。係 啊，你好愛國 係嘛？因為佢哋嘅講法好簡單啫嘛。因為如果要去搞釣魚台嘅話，就係、是、因為我能夠去 claim 呢個主權個地方。因为如果你继续唔讲嘅话，就冇人讲就算噶啦，就是、日本仔噶啦咁样。咁我哋之前嘅 argument 咪讲得好清楚，屌，从来都是日本仔噶啦，你从来冇 claim 过，系嘛？你民间 claim 都冇春用嘅，系嘛？你嘅政府都唔努力，系咪？你又唔肯派军队，因为你会出洋相啊嘛，大佬你派军队嘅时候，咁、你搞，你好似最惨就是我惊佢好似陈玉祥咁啫。佢度風高浪急嘅大哥，係咪你揸住個咩船啊？大佬，人哋嗰啲日本保安廳嗰啲船，基本上係軍艦嚟咁滯噶，同你攔截咁。 你攔鳩漁船嚟 嘅 屌， 係咪即係你攞到幾多飛啊？即係我唔覺得，即係你因為喺選舉期間搞呢樣嘢，係對你有選舉有幫助咯。尤其是喺現世代，你覺得有幫助咩？ 你登我釣魚台點啫？ 唔 係殺個人又點啫？ 但其實 係你喺個燈塔又如何咧？ 係 係嘛？你霸完嗰度點咧？係咪？ 我好奇怪咧，點解即係社民連，即係譬如佢保釣保咗年啦，咧社民連都唔內部傾下呢個問題咧？尤其是你、啊。你前社民联主席、啊， 唔系我 点解唔抵唔抵倾下咧？呢个 唔系我从来都觉得呢个样嘢唔重要， 咁奇怪？ 呢个根本就唔系我的议题。你觉得呢个系香港人的議題？ 但你有，但你有，但你唔系香港人的议题，但你有成。 你觉得呢个系中国的议题 嚟噶嘛？会话 吓？但我真系咁巧就啱做主席嘅时候，从来冇发生钓鱼台嘅事。 咁、哦、好嘢、啊，你真系 唔需要我表态啊嘛？ 定系你一个虚伪主席咧？都 唔系啊？你 制服唔到啲权臣咧？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阿 B， 你写一句说话出嚟，如果真系发生吓，我做主席嘅时候，钓鱼台系中国神圣不可侵犯嘅领土呢几个字，大佬大家都作呕噶喎。 系啊。 即係嘔幾日嘅出嚟咯，大哥。 主席係區委主席，好似 喂，不如咁問，不如咁問你啊，譬如， 好啊， 譬如即係你譬如你做緊主席嗰陣時，咁亞牛又真係補掉講講呢啲嘢。 唔係，我覺得唔重要呢個問題 嚇， 唔重要。 人哋問你咧，話喂，你左派嚟喎，咩？你俾你啲成員咧搞呢啲都 唔好話俾定唔俾嘅喎，係咪先？即係嗱呢樣嘢，我又幫阿圖啦。 啊、 即系呢啲会员去做嘅个别行为咁样，个别嘅政治行为咁可以点咧？ 同你个党嘅即系理念唔同啊！ 咁你咪党内嘅唔锯嘅咪自己上几位咯？ 系啊， 系咪先？ Okay. 即系你睇下我本人系咪先？ 公民党，公民 我不嬲就系 practice 紧呢一样嘢噶， 唔系公民党都有啲傻佬走去保钓噶，我记得好似系。 一个咯，一个半个咁样， 唔系咯， 即系公民党有沟佢嘅又系。 咁你见公民党对我点？ 救你一日， 系咪先？公民党对我点？系咪先？公民党对汤家华点啊？即系如果有人唔中意，系咪先？觉得我嘅行为系令到个党嘅 蒙 羞，即系啦，蒙羞或者个 Mandy 做唔到嘅，讲讲做唔到嘅，你咪去几位咯？系咪先？我会出席聆讯嘅。如果 有时候我啲 friend 有劝过我嘅，佢话即系补掉嘅问题里边咧，其实都系呢个反军国主义，而反军国主义咧，其实都系同人权有关嘅，都系普世价值一部分。 唔系你讲咩好多？ 因为咧跟住咧就呢个咧系涉及到咧系反日嘅一个问题咁样。咁、当然啦，你话喺香港嘅传统嘅社会。即係由二戰之後嘅社會嘅主流社會，其實都係反日嘅。 嗯哼， 咁係有少少錯嘅。即係你問我爸、我阿媽或者我阿爺、我阿嫲個年代嘅人，一定係反日噶嘛。 嗯， 咪啊，3年8個月嘅抗戰啊嘛。咁所以你保釣一定係激起一啲民族情緒嘅。 嗯， 一定激到民族情緒。唯一即係有 point 就係呢樣嘢啫嘛。咁當然啦，你去到2012，今日2013啦。呢啲嘢勾曬啦， 唔係，但係你 即係話我當年冇參加補釣，繼續堅持自己係左翼路線嘅，其實正確噶嘛， 係， 係嘛，即係對於我阿嫲嚟講，連去日本旅行都有問題噶嘛，係咪？因為當年俾日本人日本仔遊輪過啊嘛，即係當年遊輪嗰啲唔係即係慰安婦嗰種，而係即係鐵蹄處處嗰種啊，一定有呢一個嘅即係反彈喺度，事實嘅。但是同今時今日去爭一個咁嗰幾嚿石，我就睇唔到咩 point 喺度。 嗱，其實 所以你話我係大中華膠，我真係唔認我係大中華膠噶、霸地方係大中華膠乜屌你真係黐線嘅真係。如果真正嘅左翼係唔會重視， 係唔係？但係其實阿牛可能係佢前文後理，佢有啲前文後你可以兜得翻啦，又可能彰顯呢個中共嘅不堪啦。咁但係你知啦，傳媒機器有樣嘢最恐怖咧、 啊， 就會選擇性剪嘅。淨係其實咧，我哋見到個鏡頭咧，前面後面啊，或者阿牛可能出發前講嗰啲乜嘢咧，都冇嘅。淨係見佢咧插五星紅旗同埋好嗨喺度唱《義勇軍進行曲》啫。 嗯， 即係 難聽啲講啊， 前前後後剪曬嘅。 难听啲讲啊！ 其实系咪冇嗰种政治智慧？ 你再针入去嗰、那个头先个问题里边，就话你想凸显共产党嘅不堪无能。OK， 调翻转头讲，我都可以用另一个角度讲系点咧？你帮共产党保飞嘅， 点解咧？ 系 你创《义勇军进行曲》嘛？ 嗯， 你插五星红旗啊嘛？共产党做唔捻到嘅，你话我代表中国人做咗佢噶嘛？ 系啊， 你帮佢保飞啊！大佬，而家你選香港嘅選舉定還是？即係如果你講選舉策略嚟講，你選香港嘅選舉定選廣東省啊？ 跳出全國啊，大哥， 嗯， 係嘛？你就可以激起嗰啲內地嗰啲蝗蟲嘅民族主義嘅情緒咋？係 啊， 香港人冇感覺啊， 令到其實有少少人覺得係同依家啊靜心 B B 其實係相似的。 唔係，而同時間即係保釣 位，今日俾人入咗咯。嗰陣時當日嗰個選情啊。上面是有少少入了， 同埋其實當時如果是做到一樣嘢，就是去埋中聯辦門口咧，我覺得可以保飛， 嗯， 即係要求，即係我哋做咗啦，我哋喺你門口，你唔接見我哋，你自己蒙羞，即係你自己共產黨落自己面嘅啫。我哋班保釣英雄去到你，即係保釣英雄去到你門口，係咪先？要求你做啲嘢，咁你唔做，咁反而會令到社民連的飛嗰，那個時間。就 系 冇， 系啦，结果系冇成个套餐咯，选择性咁样出嚟咯。 嗯， 咁啊，结果系吓， 我谂我唔见得一个 percent 到啦， 系咯， 哦，一个 percent， 即系嗰啲有 一 percent 就已经够咯， 一个 percent 够啦，因为来回一个 percent 其实 同埋激进票唔系好多嘅啫。 咁咪一萬，咁咪來回就一萬票咯，即係嗰五千票唔俾我，即係其實每個票站係幾十票啫嘛。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唔通我嗰陣時候去否定牛？ 你癫啊！ 你当嗰啲傻佬系梁安琪，你解释一次咩叫左同右啊，大佬你癫啊，系嘛？咩叫左？咩叫右啊？咩扩张主义啊？霸土地啊？侵占即系同外国民族主义情绪嗰啲叫右啊？屌你咪傻！ 因为要决策掉一张票嗰啲人啊，嗰种决策好鬼死快，可能一个 image 一个印象， 唔系同埋最改变，唔系最惨就系佢去钓鱼台，佢可能攞到啲即系民族主义情绪嘅飞，我攞唔到噶嘛，大哥。但我孭咗你，因为嗰种 泛责任、 泛民族主义情绪嘅责任啊， 系啊。 OK， 好啦，咁啊，今日即系好多谢 Michael 冇上嚟先，咁就即系睇下几时再上嚟啦吓，第二次呢个月。咁啊，我哋下个礼拜 呢集出啊大镬啊， 点解？ 可能牛加班片呢、這个 系啊，好惊啊，真系。 唔系我帮佢 clarify 佢自己嘅思路嘅问题啫、嗯。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咁啊，继续同样时间大军阀，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